八，转销售部。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小雨，北部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分散性阵雨转多云，偏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8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浩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首先给大家送出我们为您精心挑选的投资资讯。您将听到股市收评，三大股指再创调整新低，另外也将关注到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领发放办法9月1号正式实施，同时也将关注到北京房租大涨内有缘由。那么在今天的财富访谈时间，也将会和现场嘉宾保险业内资深专家高春腾先生一起聊一聊如何避免保险合同的纠纷。那在最后的财富私人定制单元当中，也将继续进行个人投资理财的一些案例分析。话不多说，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股市情况，三大股指再创调整新低，创业板指跌幅超过2%，沪指跌幅1.34%。周五早盘，沪深两市大幅高开，随后呢，股指震荡下挫，先后翻绿。盘中，创业板指跌幅超过1%，沪指再度失守2700点。截止今日收盘，沪指报2668.97点，跌1.34%；深成指报8357.04点，跌1.69%；创业板指报1434.31点，跌2.02%。从成交量来看，沪市成交1154.99亿元，深市成交1500.08亿元，两市合计成交2655.08亿元，较上一交易日的2707.58亿元略有缩量。那么从盘面上看，行业板块普跌，近煤炭、高送转等板块是飘红，自贸港、物流、酒店餐饮、医药医疗、乳业、次新股等板块呢，可以说是这个居跌幅榜的前列。那下面也是跟大家一起来连线北京股商首席投资顾问赵立行先生，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以及本周的股市表现。赵先生您好。 你好，好呀，大家晚上好。 嗯，来请您跟我们说一说本周或者说今天整个这个股市的表现以及所隐藏的一些问题吧。 我觉得本周又是疲弱不堪，那么经过上周的反弹，这周跌幅都不小。那个沪市的两个指数5100050和 这个沪市主板都跌了4%多。 嗯， 深市主板和中小板、创业板三个指数都跌了5%多，周跌幅。而且缩量，这是周边都反弹，这儿也不弹。原来也还拉尾市，现在这个尾市经常还是下跌。那么这个我估计有可能就是这个融资盘啊，因为这个尾市结算，这个导致有可能这就是越跌越的越爆啊，越爆是有点越跌的意思。那么怎么能够止跌？我觉得还是这个你得知道什么原因下来的。六月份啊，就是这个摩擦的事儿。那么如果真正有转机，我觉着上礼拜我说了5个看点，从盘面能去看，看人马啊，能够说明这个大盘要反弹了，或者是这5个现象要都特别好啊，那么就是甚至于就是大幅反弹或者反转趋势向上了，现在是丝毫迹象也没有啊。那么这礼拜除了这个我上礼拜说的这个5个看点以外，包括大权重的情况、成交量的情况、港股的情况、融资盘的情况、机构的动作啊，5个看点。那么这周我再具体说一下这个3个时间节点吧，看看这个有多大变化。第一个最近的就是8月23号，下周四吧，这个第二轮啊，是不是能够付诸实施？最好的情况就是这个先作罢了，那最好了。那么第二个时间节点就是月底之前啊，我们知道，昨天应这个美国之邀吧，这个咱们的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副部长将在这个8月底之前，去进行新的磋商。如果这个磋商有点积极结果，那么对大盘也是强有力的支持。 有缓。 有缓，对。我个人认为最大的缓，那是要如果有好的情况变化，那是在11月份。如果中期选举完毕啊，这种贸易保护主义的吃不开了。换成这个倡导这个全球贸易的，上来，那会儿如果真有这种，当然这个咱们只能是设想，如果是有这种变化，那我就觉得就是反转了，那就这个股市就是天天向上了，当然这时间还太长了，还得100来天呢， 是， 所以。大概其我的判断就是这，在这此之在大的之前，也就是小的反弹，有点利好就是小反弹，所以不能轻言底，你得知道是什么是主要矛盾，这是最大的不确定性，这是最大的咱们的国内的都好控制啊，稳定稳疫稳就业稳预期稳什么稳金融啊，你这个是国际上的变数，那你控制不了，所以这是最大的不确定性啊。这个没落定，你说怎么言底，你说哪儿底啊，我就是中心就是这意思。那么对于板块来讲呢，现在马上还差2周就到8月底公布业绩公布期就完了。在这个转折期，尤其是完了之后，或者说这2个星期就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就跟去年似的，去年就8月20来号，煤炭有色，这个当时的有色、煤炭、钢铁和化工啊，4大板块业绩股中报非常优异的退潮，取而代之的就是现在稍稍露点头的 5G 啊、软件啊、芯片啊，这个集成电路啊、电子元器件啊，就是大科技啊。那么我觉着这个现象马上又要重演了啊，就是还是我说的那句话，到啥时候炒啥股，报告期炒业绩，报告期过后间歇期2个报告之间炒题材， 那么对于这些个绩优的， 嗯， 周期的，蓝筹的，啊，如果还没有补跌，那更有点麻烦。那业绩公布虽然好，虽然也增长，但是它只要处于高位，它就会大多数表现会有见光死的表现的。相反，一旦出完，或者现在这个还差俩礼拜，还没出完，现在出了20%，对，900来家，应该3600家呢，80%都集中在最后两周啊。 嗯， 那么就是说，比如说业绩差的那点毒就放完了，啪一爆，这个亏损或者几分爆完了，如果它是处于绝对低位，就是连绵下跌呀，到这低位了，绝对价格也低了啊，即使差，业绩报表报完了之后，这就到什么利空出尽了，啊，反而会产生反弹了，所以。一句话就是说，在这业绩期的快结束的当口啊，应该转变思维啊。我预测啊，就是业绩股，尤其高位的，要这个退潮了，主角要换了啊。这又是我说这几个5G 啊芯片，又是国家政策强力扶持的， 嗯， 又是有超高人气的啊。我今天那个博客上举了一个例子，在这个节目里不直接好点这个股票名， 嗯， 大家可以看看我的赵立行新浪博客， 嗯， 就是符合这个三四个条件：第一，严重超跌；第二，业绩公布完了。啊，我说的这个是5G 芯片类的啊， 嗯， 就是说现在就可以关注这个了，因为这马上要这个主角要换成他们了。啊，我给大家打个样啊，就是叫什么叫这个按图索骥啊，4大条件，第一跌的足够，第二业绩公布完了，它有的已经公布完了， 嗯 啊，第三它还是增长的啊，你不是说这题材股这个科技股都不行，业绩都不如那周期股，它有的个别的它也有好的，你不是增长的不是更稳吗？ 明白，嗯， 第四个又放大量了。所以按照这个图形去找，啊，找下一个热点板块，就我说的这个大 TMT 的， 嗯， 可能就是下一周期的热点，下两三个月的热点吧， 嗯， 大家可以看看我那新浪博客，看看这些股票是谁，按图索骥， 嗯，好的，好的，谢谢您给我们做的连线，谢谢您， 好，谢谢， 嗯，再见。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上交所今天发布消息称，本周共对44起证券异常交易行为采取了自律监管措施，主要涉及盘中拉升打压股票价格、涨跌停板虚假申报、对倒等异常交易情形，共对9起上市公司重大事项进行核查，并向证监会上报4起涉嫌违法违规案件线索。再来关注外汇方面，今天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17号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 6.8894 元，上调52个基点。昨天呢，国家外汇局外汇管理局集中通报了21起外汇违法违规案例，合计罚没约5442万元。这是今年以来外汇局第三次集中通报，上次呢是在7月下旬，外汇局一天之内通报了27起违法违规案例。也就是说，近一个月以来，外汇局对银行、企业及个人通报的违规案例高达48起。再来关注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领发放办法，9月1号正式实施。以后呢，港澳台居民可在内地、大陆申领居住证，享受劳动就业、参加社会保险、依法缴存、提取和使用住房公积金三项权利。并在办理机动车登记、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办理生育服务登记、乘飞机、火车、购物等方面享受便利。再来关注一个大家普遍很关注的这个房租问题啊，今年以来北京市房屋租金水平持续上升。北京市统计局数据显示，1月到7月，北京市租赁房房租水平较去年同期上涨 3.1%。单看7月份，租赁房房租同比上涨 2.8%，环比上涨 0.2%。 数据显示，东城区和顺义区房租环比涨幅居前，分别是 10.5% 和 10.7%。 具体到小区，环比涨幅更加的明显，部分小区甚至超过了 30%。 那么为什么北京的房租涨得这么厉害呢？专家分析就说哈，除了毕业季需求旺盛等传统原因之外，出租房源的结构性变化也会导致房租上涨。再来关注保险行业方面，银保监会今天发布2018年1月到6月保险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截止今年6月底，保险资金运用余额 15.7 万亿元，较年初增长 5%。 上半年呢，保险业提供保险金额3886万亿元，同比增长 102%， 其中产险公司保险金额3308万亿元，增长 176%， 人身险公司呢，本年累计新增保险金额579万亿元，下降 20%。 下面一条消息还是关于保险行业，一场针对无牌照金融活动的扫雷行动正在保险业展开。多地的保监局近日集中开启非法商业保险行为专项排查工作，并列出一份涉及数十家机构和个人的排查对象名单。那么此轮这个扫雷的重点是啊，以办会员卡送保险、买商品送保险等名义，变相非法经营保险业务或保险中介业务等八类非法商业保险行为。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资讯部分。那接下来进一段片花，进入到我们的财富私人定制单元。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又到了周五了，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关注的肯定是跟保险有关的话题啊。那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哈，我们先说出来一个数据啊，这个数据当时看完了之后也让人觉得是确实是觉得挺有意思的。根据银保监会最新发布的2018年上半年保险消费投诉情况，保险消费投诉总量为48000件，其中保险合同纠纷投诉为47000件，这个占的比我觉得是相当的大啊。那为什么这个保险的合同纠纷如此频发？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可以就具体的一些来聊一聊。那为大家请来的嘉宾是保险业内资深专家高春腾先生，欢迎。 哎，哈，你好。 嗯，哎，高先生，您可离这个话筒稍微近一点。哎，这个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我觉得用在今天刚开始说这个资讯当中，我觉得特别的合适，就是关于保险方面的这个投诉48000件，但是关于保险这个合同方面的这个纠纷的这个投诉47000件，也就差了1000件。我们先不论那1000件到底是关于什么，那为什么关于这个保险的这个合同的这个投诉或者它这个纠纷这么严重呢？一般都有几方面的问题，是买方的问题还是卖方的问题？ 好像是这样子。我听到这个数据啊， 嗯， 我听到的有几方面的信息啊， 嗯， 首先这个第一方面哈，我感觉到的是保险行业的一个巨大进步。 怎么讲？ 因为刚才您看到哈，您提到的数字里面呢，应该说有47000件啊是合同纠纷， 嗯， 对不对？ 对 啊。那么合同纠纷呢说明什么？说明就是目前的我们的消费者，我们的老百姓对于合同，对于保险合同越来越看重，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子哈，就是说简单的听代理人的这个叙述， 嗯， 然后现在的话呢，而且是愿意呢就是跟保险公司通过合同来去这个进行这样的一个就是法律的一个陈述， 嗯， 然后再争取自己的利益。 嗯 啊，这是第一点啊，我看到的是进步啊。 嗯、 然后呢，那个因为这里面呢，就是说以前的时候有很多所谓的叫消费误导， 嗯、 保险在购买的时候有消费误导 ， 哎，消费误导。 嗯， 现在的话呢，老百姓知道通过合同来保护自己的利益。然后另外一方面哈、啊，就是我看到的是什么？就是说，首先就是这块啊，就是对于保险公司啊，保险公司这个整体啊产品方面的啊误导越来越少了。 嗯 嗯，你刚才看到这些都是一个合同，对不对？ 对， 合同写得很清楚。 嗯， 它就有合同的细节，然后呢，大家相互的去商量，到底你原来承诺的东西是不是给我兑现了？ 嗯 嗯，但是呢，在这里边呢，有一些就是因为具体要我们的产品方面来说呢，人寿保险的话，应该是有很多类型。 嗯， 比如说，健康险。 嗯， 还有意外医疗。 嗯， 还有我们说的分红、养老，还有这种寿险啊，这些产品。那具体到产品的细节的话呢，那这块我们需要分开来探讨。 是，这个我们知道您是这个人寿险这块的专家哈，但我们今天就专门就这个人寿或者人身保险这一块，我们来聊一聊，以及聊一聊关于这样的一些保险在平时购买的时候会有哪些合同上的一些问题。那刚开始还是请您大概给我们介绍一下，合理的购买人寿险或者人身保险啊，它的流程是什么？是跟买商业险一样吗？或者说也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你大概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边呢我就打个比方哈，就是其实像我们自己买车或者买房，对不对？我们买车买房的时候，第一个是不是要根据自己的一个自身实力？ 是，肯定的。 对，根据自己的量力而行嘛。 是 啊，再有一个是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对吧？根据我们的需求，比如这个房子是改善性住房，还是说是我要解决一个就是让我们住得更舒服一些，当然还有一个，比如说还涉及到这个具体的细节啊，这个房子，比如说我给孩子有一个儿童房，还有一个书房，对吧？这里面更多的细节。那么涉及到保险方面的话呢，我个人是这样看的，就是说，从我们接受的这种标准的培训来看的话呢，这个标准流程是这样子的：第一个，首先要了解我们自身的保障的具体细节， 自身的保障具体细节。 对，比如说我们的保障，第一个就是社保， 对， 这是社保，对吧？对于社保的保障内容，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下。第二个是我们一般的单位啊，通常会不会有团体保险，比如类似于二次报销或者团体意外险？ 现在有的公司是有这样的， 对呀，对呀， 优惠啊。 对，像咱们这个。这咱们广播电台，我相信给咱们应该会有上一些这种团体意外险。那么这是第二块保障，这是第二大支柱了。第三大支柱是什么？是我们的个人商业保险。 个人商业保险。 对。像那个这上次咱们见面的时候，可能你也说过，可能个人也买过些商业保险，对不对？包括我们的父母亲之前的很早之前也给我们买过些商业保险。那么这些保险呢，都构成了我们家庭的保障的几个基石。 没错， 所以这些情况我们首先要把它弄清楚。弄清楚以后，那我们就知道了啊，我们的社保是什么状况，二次报销单位的保障是什么状况。那这个还有些单位呢，还有工会保险，工会保险这块它就是额外一块啊。那第三块就是我们的商业保险，商业保险这块呢，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自己点小炒呗，自己就是说想要吃得更好一些，保障更全面一些，那就要自己买商业保险了。单位那边呢，它只能是就是 一个基本的， 统一的。社保就是一个保而不包，就是所有的就是个大锅饭嘛。那么好，这块呢，就是首先把我们的保障的基本内容弄清楚以后，那接下来我们要再根据家庭的具体情况来评估谁是家庭的经济支柱。在保险里面呢，就是在人寿保险里面购买的时候，首先是要确定家庭的经济支柱，因为只有家庭经济支柱啊，这个不出问题，这个家庭呢不至于说被风险摧垮。 是，同意。 对。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确定完家庭经济支柱以后呢，我们还要了解这个家庭的一个基本的财务状况，比如说基本每个月的支出。了解这个每个月支出的目的是为了确定什么？确定保额。我打个比方，比如说重大疾病保险，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其实重大疾病呢，它不是解决的医疗费，它解决就是收入中断。万一这个家庭经济支柱一旦是说生病了，他没有办法再为家庭提供收入来源的时候，那么这时候这个商业保险、重大疾病保险就要帮助这个家庭提供未来若干年的一个收入。 没错， 让这个家庭呢能够继续的往前走。这是我刚才说的一个保额哈，说到这个就是家庭经济支柱这块和每个月的支出。还有一块要了解，就是说这个家庭啊，未来他本身要承担的一些家庭责任。比如说第一块，家庭有没有贷款啊，比如说我们房贷或者车贷，对不对？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可能跟别人借的钱啊，这是一块。如果涉及到一些企业家的话呢，那可能还有涉及到企业的贷款了。那么另外一块是家庭责任，比如说家里面有没有老人要赡养。第二块是家里面有孩子，现在未成年，同时呢，就是作为夫妻双方来说，互相之间是有一个责任的。那这样一来的话，就说我们要去帮助这个家庭，要厘清这个家庭责任。 是 啊，那这是我们要把家庭责任和本身他面临的这些风险哈，全部都厘清以后，我们才能够帮助个家庭呢，去确定 他应该购买什么样的保险。同时呢，就是说针对他原有的基础保障，比如说这个家庭，这个老公吧，他可能已经买了大量的重大疾病保险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这个重点就不是重大疾病保险了。那这种状况下，就说可能他家庭的太太和孩子，他要把那个重疾险和医疗险要完善一下。 嗯， 所以呢，这个整个的过程应该是首先确认我们的家庭的这个风险支柱里面的社保，还有第二次报销，包括我们现在一般来说那个还有那个个人的商业保险到底原来的情况。这个之后是我们要确定家庭的责任和我们家庭的负担，然后未来要承担的这种风险。啊，这个整个厘清之后，我们才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帮助这个家庭，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帮他计算保额。我打个比，我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一对这个夫妻，他们生了个宝宝，这个夫妻呢，他们双方父母都很健康啊，都大概是刚刚退休这样一个情况啊，其中呢一对父母呢可能是务农的，在老家是农村户口，我们看一看这个家庭的基本保障是什么状况。首先，这个夫妻他如果在北京这边呢有单位的话，肯定是有社保的，对吧？ 没错， 这个有社保的。那么如果是北京这个孩子啊出生以后，如果他是北京户籍，他应该是有北京的一小的，但如果没有北京户籍，那这种情况下就得让他按照他的爸爸或妈妈所在的户口所在地，然后上一个当地的儿童的这种社保。这是最基础的啊，这是国家给的哈，这是国家有很多补贴的。第二块我们再说呢，就是单位的这种二次报销，就是叫团险。那么孩子一出生以后，那么单位这种报销的话，通常的话呢是需要父母亲把孩子的那个户口本啊，包括那个身份证号码要报给人事的。这报告以后，那么单位里面的团险是可以涵盖子女的，就可以报销比如说门诊住院的报 50% 啊，这是属于二次报销。当然这块有些单位有，有些单位没有啊。那这是这个，如果是说这个一对夫妻他们两口呢，如果有这种二次报销的话，那么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就增加了第二个支柱了啊。如果单位是国企的话，还有一个所谓的叫公费工会的那个保险啊。好，那这是我说的第二块了。那么再说到第三块，就是我们要捋清一下，比如说这个他们这一家三口啊，这很幸福的三口人。原来啊，这个比如说爸爸和妈妈，原来他的爷爷奶奶啊、姥姥姥爷有没有给他们的孩子买过商业保险？要把他这个保额呀、保费呀、种类呀弄清楚。弄清楚以后，那接下来我们怎么设计呢？他设计的思路是这样子的啊。第一步，首先我们看一下，就是他这里面呢，因为基础保障啊，就是主要是做风险这个管控和转移。第一步是我们帮助这个家庭呢，确认一下他们每个月的生活费。我举个例子，假设在北京，这是两口啊，他们家庭年收入是30万的话，那么每个月生活费假设是15000块钱 ，OK。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帮他设计这个方案的时候，我们需要考虑到以他的生活费为基础，然后呢，同时呢，帮他来计算每个人的重大疾病保险保额。 根据他日常的这个开销， 对， 我们来算第一步要算他的这个保额的这个数额。 没错。 北京时间晚上的8:28，咱们也是先进一段半点的广告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北京城市广播，收听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节目。咱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主要聊一聊这个买保险啊，当合同发生纠纷的时候啊，该是什么样的一个解决方式，或者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问题。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2019年春节怎么过？北京交通广播著名主持人郭伟约您在纯美的南极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动南极2019新春极地穿越之旅全新升级，再次启航。1月28日出发，全程17天，我们将搭乘全新专业级抗冰探险船，穿越66度34分的南极圈，在南极过除夕、包饺子，邂逅南极原住动物居民，寻访南极邮局、科考站及探险家的小屋。先预定有惊喜，敬请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或详询电话400-606-1039、850-1-3124。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 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小雨，北部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分散性阵雨转多云，偏北风2-3级/4级，最高气温28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浩洋。今天在咱们的财富私人定制单元当中呢，一起要聊的话题是如何避免保险合同纠纷。为您请到的现场嘉宾是保险业内资深专家高春腾先生。高先生您好。 哎，浩洋你好。 其实就上半时段咱们最后聊的那样的一个话题，因为我们抛出这个问题是怎么样合理的购买人身保险，或者购买人身保险它的流程是什么。 是， 其实我觉得您在这个讲述的过程当中是帮我们规避掉了一个误区，我不知道这么说您同不同意啊。什么叫误区呢？就是说我们原以为比如说这个购买人身保险也好，购买这个财险也好哈，流程是什么？流程就是我找到一个代理人，我找到一个业务员，我要买保险，你给我推荐，你给我推荐完了，我给你交钱，你给我签合同，这是所谓的流程。然而不是，其实作为保险的代理人也好，或者保险的这个销售人员也好，他的作用其实要远远比给你一个保险产品或者让你签一份合同这个要大得多得多。而且很多作为这个保险的代理人也好，他的从业人员也好，他最大的作用其实是体现在前期对你的了解，帮你的规划，帮你制定的这样的一套怎么说呢，保险的计划书哈。我觉得重点是在这儿。所以如果说要关注到这个购买保险的流程的话，我们必须要从头说起。 对，我都非常同意您的看法，好呀。其实呢，就说避免合同纠纷哈，最根本的是要从前端哈，然后呢，这个按照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流程，去这个购买保险。首先呢，就是从我们个人看法来说呢，就是说，选公司哈特别重要。就像我们去存银行哈，我们去存款，一般来说我们可能首选的是工农建商哈，这是大银行。 大银行，对。 对，那么在我们个人选择保险的时候呢，因为现在呢在北京市场上大概有60-70家商业保险公司、寿险公司，还有其他的一些经纪和代理公司，所以呢产品呢就更多了。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去给自己购买这个合适的商业保险，避免合同纠纷呢？第一个就是选大而强的保险公司。 这个没问题。 对。比如说像在这业内的，我们都知道人寿啊，包括这个新华保险呢，我们这边呢，就是它整体的这个资产量非常非常庞大的，因为它大，说明什么？它的规模大，它的发展速度快。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要看它强不强。强的话呢，这边呢，保监会有一个标准，就是叫偿付能力。 偿付能力的话呢，保监会规定的话呢，在中国境内的话呢，大概是150%这个标准啊。所以呢，就说在这里面呢，我们个人在购买商业保险的时候，其实应该多点心眼，就是说上那个保监会的网站上可以查看一下目前各家商业保险公司，包括这个数字呢，其实也可以通过他们的热线电话了解到他们的偿付能力。偿付能力越高的公司啊，而且是能够坚持好几年都很稳定的公司啊，那说明什么？相对是更加可靠，更加强大。 嗯，刚刚我们讲到，就是包括前期这个代理人或者说业务员，他第一步是需要了解这个，比如说这样的一个家庭的日常的这样的一个开销， 是 这样的一个流水。您接着从这点往下再跟我们说。 好的， 嗯。 这块呢，就是主要是为了计算一下那个重大疾病保险的保额。 嗯。 因为重大疾病呢，解决的是什么？解决的是收入中断嘛。我刚才举那个例子，他年收入是30万，假定啊。 嗯。 这个夫妻两口，先生是年收入20万，妻子呢是年收入10万。 嗯。 啊，那么孩子可能刚1岁，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他们的一个月的生活费是15000块钱。那这个先生的重大疾病保险保额应该怎么厘定呢？应该相当于他在家庭当中承担的这个家庭支出的比重，他现在应该是等于说是2:1，对不对？ 嗯， 和他收入刚好也是相持平的，对吧？ 对。 所以呢，这样的话，他就等于说，按照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这个一个数字，就说，罹患重大疾病以后的一个生存概率，一般是5年后哈，大大增加。所以我们就最低可以定成5年，也就是说，重大疾病保额呢是相当于他每个月承担家庭支出的啊60个月的费用。 嗯， 那他一个月是1万，对不对？ 对。 那这个男性他的这个合理的重大疾病保额应该是多少？ 60万。 嗯，哎，对。那先生呢，他太太呢，他是5000，对不对？一个月。嗯，那么乘以60呢，他就应该是30。 嗯， 那太太的重大疾病保险保额呢应该是30万比较合理。 这么来计算。 对。 嗯。 然后呢，那个在重疾险里面呢，你在购买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公司啊，包括我们公司，它都有储蓄型和消费型的。 是。 如果你的预算有限的情况下，你可以用消费型的来补偿一部分这个保额的不足。 嗯。 啊，这是关于重大疾病。那我们再说第二块，关于那个意外和医疗方面。因为社保和二次报销通常来说，它是不能解决什么自费药和自费材料的。 是。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药神，对不对？他用那个自费药。那这种状况下，你要想用更好的药，是国家是不管不了的，只能是什么？我们自己 花钱买。 哎，通过买这个，现在很多保险公司都有这种医疗险，可以解决自费药、自费材料。而且这个保险呢，是可以背着走的。什么概念？你在单位福利可能很好，但是你离开这个单位的时候呢，那对不起，这个保险就终止了。 是。 哎，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所以医疗险方面要购买那些呢，就说跟商业保险公司去买，同时买一些能解决自费药、自费材料，能让自己的医疗品质更高一些的啊，这种产品是比较合理的。 嗯， 最后一块就是关于那个意外险啊，意外险和那个人寿险这块，这块的话呢，通常来说呢，就是要按照家庭经济支柱哈，它本身的这个每年的年工资的年收入的5倍。啊，最高不能超过24倍啊，这是我们的核保的规则。 嗯嗯嗯， 所以5倍的话，比如说他年收入是20万，那他的这个寿险加意外险的保额就可以定到大概是100万左右。 嗯， 这是比较合理的，啊，所以呢，就是基本上就是说，在这个购买那个商业保险方面来说呢，首先是要弄清楚自己的就风险缺口在哪里。 嗯， 还给要了解到自己目前的保障的缺口在哪里。 嗯。 通过这两个工作的这个沟通哈，跟你的专业代理人沟通完以后，让他帮你量身定做方案，这才是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流程。 嗯，刚刚我们第一个问题是合理的购买人身保险的流程是什么啊？刚才也通过这个高先生给我们的这个讲述，也在这儿希望提醒大家一下哈，就是无论这个保险人员他前期对你有多么繁杂或者说各种细致的问题，也都是为了能够给你推荐或者制定一款非常适合你的保险。所以如果说为了避免，比如说从这一点上我们来避免这个以后关于这个保险合同方面的纠纷，也希望大家在购买保险的时候对于业务员所提的这个问题啊，如实的回答，而且说也是事无巨细。如果在这一个环节我并不能很好的配合业务员，或者说有一些隐瞒啊，或者夸大，或者说遮遮掩掩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发生的话，就很难避免在日后如果当这个保单真的你需要它生效，或者真正需要它对你进行保障的时候保障不了，产生的保险合同的一个纠纷。 对对。 嗯，那下面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就接着来聊了。刚才您说作为一个保险的代理人可能需要他对于这个 投保人啊，各方面都要去了解。但是我觉得人不是机器，对不对？ 嗯、是。 他去了解的话，肯定也有疏漏或者有这样的一些地方。那么就想问你，如何选择合适的代理人、保险公司和产品？首先，您刚说的一点，我觉得这儿不用提到了，就我们要选那些大、信得过的公司。 嗯。 那除此之外，在选择合适的代理人或者保险公司和产品的时候，还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代理人方面的话呢，其实呢，我觉得不管是在这行业里面做的时间比较久的， 嗯， 还是说刚刚加入这个行业的，我觉得这个就是这块的话呢，最主要是我们要通过自己的一个基本判断哈，你判断这个人是不是值得可信， 嗯， 第一个，你可能新人可能他的经验不足，对吗？ 是， 但是一般的保险公司啊，在专业培训方面做的还是很到位的。 就其实之所以能让他上岗，他一定是过关的。 哎，对，他是确实通过考试的，通过认证的。 嗯， 再加上这个目前的银保监会呢，在那个分红考试啊，在其他考试方面，他是全国统一考试。 嗯， 所以他的标准是统一的，所以他一旦能上岗，他是符合标准的。 是。 那么接下来的话，就是说从我们个人来说呢，就是第一个，你要去确认这个人呢本身碰到一些专业问题的时候，能不能给你一个很诚实的态度。所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为知也。 嗯 啊，比如说他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躲躲闪闪，然后呢他碰到一些你要了解的一些核心问题的时候，他故意呢就是顾左右而言他。 嗯， 那你要提防一下了， 不可靠。 对， 嗯， 这种状况下呢，如果你要是有疑问的话呢，我个人建议呢，就是说可以打一下这个公司的这个热线， 嗯， 然后呢，了解一下这个代理人是不是在公司有受到过一些处分啊？对对对，你这样就知道你这个代理人是不是合规嘛？ 嗯、 啊，然后呢，现在的话呢，就是政府呢对这方面监管也非常严格， 是， 嗯，同时呢，就是说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北京的这个消费者素质也挺高的啊，我们其实呢很多人都买过保险，对吧？啊，买个保险，这样一来的话，就是你在跟客户在沟通的时候，跟那个我们的这个代理人沟通的时候，其实你应该是，就是说，不单单是说听他说的， 嗯， 你还可以呢，就是通过看他给的建议书，你要他核对他说的是不是跟这个是一致的， 嗯， 对吗？ 对。 再有一个是说，如果是说可能我们个人觉得有些专业的条款呢自己看不明白的情况下，你可以画出来，对吧？你问一下代理人的意见，同时呢，也可以通过热线，公司的热线，确认他说的跟这个公司的是不是一致的， 嗯， 这样的话就能够确保这个代理人是不是本身是靠谱的了。 嗯，明白了。 嗯， 另外就比如说说到保险公司，我觉得这个毋庸置疑，肯定要选择一些信得过的大的保险公司。 对。 那关于产品也在这儿，我觉得也应该给大家提一个醒，就是说很多人在买保险产品的时候，这个真的不像是买保险产品，他看比如说我前期要交的保费越低， 嗯， 后期他赔给我的钱越高，这个保险就越好。可能很多人会在这方面有一个误区啊，真的不要再关注就是说这个东西在后期能够赔给你多少钱这方面，而关注它是不是适合你现在自身的一个情况，这也是很多我觉得应该让大家注意到的一个问题哈。 嗯， 那接下来就问得更具体了。 好的， 今天我们聊的是关于这个保险合同的纠纷。 嗯， 那么您从业多少年，能冒昧的问一下吗？ 我从业是2003年10月。 嗯， 到现在应该是15年了。 是。在您从业这15年当中，遇到过合同纠纷没有？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我自己啊，就是记得很清楚。 嗯。 我目前的话，大概有差不多2300张保单。 2300张保单。 对，大概有700多个客户哈。 嗯。 啊，700个客户家庭，然后呢，到目前为止，只有发生过一起这个合同纠纷。 只有一起合同纠纷。 对， 嗯， 这个合同纠纷我记得很清楚。 哪一年？ 是在3年前。 3年前。嗯、 对，这个客户呢是得了一种病，是那种小脑萎缩。 嗯 嗯，但是呢，他还没有到了这个，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这个，就是完全丧失这种行为能力那种。 嗯 嗯，他跟你沟通的时候就是有点口歪眼斜的， 嗯、 就这种感觉。 嗯， 他当时买的是重大疾病。 重疾。 可是重疾里面呢，就是说。没有那个就是条款符合这个。 这个不算是重疾当中所包含的。 对对，它不算是，它也其实这种情况也挺严重的了。 嗯， 但还没有说它不符合我们的重疾的这个条件。 嗯 嗯。比如它这里面它不算是植物人。它也不算是那个我们说的帕金森。它也不算是这个比如说我们说的脑肿瘤。 嗯。 它也不算是这个我们说的脑中风，都不算。 嗯。 所以呢后来那个在理赔的时候，但是最后啊这个事情经过协商之后呢，公司最后还是赔了。 嗯。 这是我当时遇到的一个纠纷，我所以印象很深刻。那我觉得就是说，其实 保险公司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对于客户的这种这个情况啊，我也非常感谢我的公司，他确实还是很体谅，最后等于说还是通融赔付了。但是呢，就是从这个案例里面，我们也看到一点是什么？就是说，其实重大疾病保险包括其他的一些保险条款，它是有一个明确的界定的。 是 啊，尤其现在的这个重大疾病条款呢，是经过保监会啊，保监会当时协调，由那个保险行业协会和医师协会共同厘定了这个重大疾病的这个条款。 是 啊，所以这个条款呢，是所有的保险公司都必须是一模一样，前25种重大疾病。将来理赔的时候，这个就是以这个保险公司的、这个、 为依据， 哎，为依据。 嗯 啊，你按照这个，包括将来上法庭。也是以这为依据。所以现在这样一来的话，就是对于客户来说，对于第三方的这个我们说的仲裁机构来说，也都非常非常简便了。 所以其实在这儿也是突出一个信息点，什么信息点呢？关于重疾险，就重大疾病保险这样的一个险种，它保的是重大疾病没错， 是， 而且它也是非常的尽可能的做到全面。但是不是说所有可能就是被我们能够认为是重大疾病的这样的一些疾病都会在这个重大疾病保险的这个保单当中，它会包得很全面，但不是说完全的包含。 对， 所以希望大家如果说在购买这个重大疾病保险的时候，充分的要看到它的每一项，就比如说对于哪一些它是保的，哪一些它是不保的，这个我觉得是有一些了解。当然了，这个天有不测风云，你根本没有办法预知，是不是？ 我插一句哈，浩洋，就是。因为这个客户他买的保险很早了， 是 如果没记错应该是06年买的合同， 06年买 的、那是很早，那是老合同了。现在的条款啊，就是大多数公司都加了一个叫做疾病终末期。 什么期？ 疾病终末期。 疾病终末期， 就是说我定了这个重大疾病比如说30种吧，超出30种之外的这个不在这个之列的这个重大疾病，但是呢医院的这个诊断，这个医院和家属都要求这个就是不再做这个积极治疗了。就认为他可能治不好了。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叫听说过冷冻人吗？渐冻人。 渐冻症。 哎， 对对对， 渐冻症，对。那就属于这种疾病。 是。 但是呢，这个据我所知，你像那个、还有那个帕金，还有那个霍金得那个病，对不对？他也你看活得很大年龄，对不对？他那个就属于我们现在就可以把它叫做列为叫疾病终末期。所以呢，加了疾病终末期以后，未来包括这个就是如果是有客户啊，他买这个合同里面有这条的话，他即便的重大疾病不在那个范围内，他也可以获得这种赔付。 明白了，这可以说是保险方面做出了一个补充。 对，他一个进步。 这个确实是就不存在我刚才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即便是他没有白纸黑字标出来你所犯的这个得的这个疾病在其中，但是如果说符合这个疾病终末期的话，他还是可以进行赔付。 对。 明白了明白了。那咱们接下来聊哈。刚才既然说到这个保监会啊，那最新这个银保监会的报告也是提到保险合同纠纷当中有一个特点是寿险降。什么叫寿险降呢？ 他这边我大概看了一下这个资料，主要是说那个就是寿险的这种这个纠纷，等于说消费者这种投诉哈，这个处分的这种纠纷案例可能在大幅下降。 寿险的在大降。 对。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呢？ 我觉得这块和那个监管哈，这个本身呢就是重拳出击哈，对于呢业内呢一些害群之马哈，他们那些这个就是违法犯罪行为呢，就是重视出击有关系。一方面就说他们就是说的一个重点就叫保险性保。保险它是保字当头，它是保障为主的，它不是说让你去发财的。所以呢，这个政府呢，它在这个这样一个关键点上把这个高度定好了以后呢，那么对于整个行业内来说呢，那大家都要遵循这个规则在走。所以呢，这样一来，自然而然的话呢，就是这种投诉率啊，包括这种这个纠纷呢，就大大降低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情。 是， 而且这个趋势，我个人的感觉是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 就是。统一的管理了，然后呢寿险降了，就证明它是更加的合乎规定了。 对。 这是一个好事啊。 对。 那接下来我们来主要说说以下几种，这个分红型人寿保险的销售纠纷，意外和疾病医疗伤害保险理赔纠纷和健康保险理赔纠纷吧。那先从哪说起呢？ 先从这个就是咱们中国老百姓买的比较多的分红险吧。 分红型人寿保险的销售纠纷啊。 对。分红型保险的话呢，应该说这个就是在市场上老百姓购买的特别多。尤其是什么银行保险产品。 银行保险产品。 对 这样，嗯， 对。然后呢，这个这里面呢，为什么纠纷这么多呢？最主要呢，还是在于那个分红这个数额最后能不能兑现， 嗯， 或者说叫兑现多少？ 是 啊。这里面呢，这个我还是要提醒我们的这个保险消费者哈， 嗯， 其实分红哈从来都不是保证的， 分红从来都不是保证的， 对， 嗯 啊，因为分红保险呢，它通常来说呢，嗯，我们所说的这种回报哈， 嗯， 一般来说是分成两种，一种是叫固定的回报或者叫固定年金，这是合同约定的啊，比如说每年返还多少钱，这是保证的，在合同里写的清清楚楚的。这是没有问题的。将来如果是说这个保险公司在这个跟客户消费者之间哈、啊、没有兑现啊，这个固定的这个年金啊，这个固定的回报，那是可以的打官司，他肯定输的。 嗯。 但是分红险哈、啊、因为分红呢本身是就是、这个这块呢就是它是保险公司通过利差、费差和这个死差、 嗯、 三差分红哈、啊，然后呢给客户呢有这样一个利益的一个输送。 嗯， 那在这种状况下，就是说分红按照相关的规定哈、啊，它从来不是保证的。 是， 但是呢，在消费的过程当中呢，有不少这个就是业内的从业人士，他呢就是等于说用分红来诱惑客户。 是， 然后呢去虚夸分红，在这方面呢，所以这纠纷就非常多。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相对来说不太好的一个现象。 当然， 嗯，也是提醒大家，刚才高先生说这个分红它是不是像其他那样是有保障的？ 对， 啊，就比如说今儿承诺给你一块钱，就一定能给你一块钱，不是这样的。 是， 嗯，那接下来一个问题哈、啊，就在健康险方面会有哪些地方容易引起误解呢？ 在健康险方面的话呢，主要是因为什么呢？主要是，我个人来说哈、啊，就是如果哈、啊。客户啊， 嗯， 在这个投保的时候能够如实告知，配合保险公司呢做好体检， 嗯， 通常来说呢应该是没有太多的纠纷的。 是， 但是呢这个业内的话确实也存在这个 是有、 就是、不少这样的纠纷。 嗯， 那原因在什么地方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可能就是一个是客户啊没有如实告知， 嗯，就有一些隐藏的东西。 对、 嗯、 比如说他这个本人在那个医院呢有这个门诊和住院的记录， 嗯， 尤其是涉及到心脏和大脑方面的这些这个情况， 嗯， 我们一定要小心，就是因为这些这个就诊记录呢保险公司现在因为它是可以联网社保的， 嗯， 能查到这些数据的。 是， 所以如果没有告知，将来理赔的时候一发现这个数据的时候呢，他肯定会以这个为理由哈、 嗯、 可能在理赔方面会造成很多不便。 嗯，那除了比如说就对于身体或者自己是一个情况的隐瞒之外，健康险方面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方面是会引起误解或者引起过纠纷的呢？ 健康险方面的话呢，它因为大多数健康险通常会加一些附加险。 嗯。 因为健康险我们都知道它主要的是保证重大疾病，通常是有一个寿险就是死亡险。 嗯。 啊，再附加一个重大疾病，再加一个意外险，它主要是负责的重大事情。那么如果说它本身没有附加的一些比如说像医疗险啊，还有一些像意外险之类的哈，那么比如说我们发生了猫着狗咬了、 嗯、 那你不可能指望这个健康险去报销。 是， 或者说比如说我这边可能因为一个肺炎我住院了，你不可能说让你重大疾病给你赔付，那这个肯定不现实的。 嗯， 所以它有些时候因为它这个附加险的这个条款问题，所以呢很多可能老百姓或者消费者他认为我买了保险就保一切，那个肯定是不现实的。 嗯，其实今天在这儿呢用一期节目的时间跟高先生一起聊一聊这个保险合同纠纷方面的一些问题。就如果说那我们能做到就是平心静气的、 嗯、 啊，在前期无论是这个代理人也好，保险这个业务员也好，我们能跟他很好的交流啊，让做的检查都做，然后让提的问题我们都能够如实回答，而且啊能够非常怎么说耐心的啊一步一步的走下去的话，那基本上在后期关于保险合同方面的纠纷就会越来越少的。 当然， 嗯， 其实这方面呢我们是希望就是说保险行业内部哈、啊 嗯、 这个随着政府的严格监管， 是 我们作为这个从业人员呢我们也应该一起呢能够呢这个把这工作做得更细更扎实。 是的 啊， 嗯，没错，这一点我觉得说的就是特别的好啊、 嗯、 就同时就是不是所有问题都是比如说啊前期沟通不畅，也有一些可能就是作为保险目前的从业人员的一些不太好的一些现象，这个是存在的，也是希望无论是国家也好或者保险公司也好 啊，在这方面能够加强监管，能够让他们更加的怎么说呢，专业，更加的规范。 那作为消费者，我觉得其实我们也肩负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我们要选择那些优秀的公司， 是 选择优秀的代理人，然后呢这样一来的话呢，你的产品呢差不了哪去，然后呢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是这个行业呢才能越做越好。 好的，今天节目时间到这里也要结束了啊，非常感谢高先生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带来这样的一期话题 啊，谢谢郝阳。 那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旅行号1073，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好，再见。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 PM 这是